第二十三集，霍龙亨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，一直到临近过年才出院。出院那天，秦称陪着霍昭林一起去接他老人家回家。不管心里怎么想，面上这孝子戏码还是要演完整了。除了霍昭仁，霍家人都来了。宋涛带着霍武一起出现，没靠近病房门就让赵兰珍撵走。霍龙亨已经说了，要将这母子俩从霍家族谱除名，他底气足得很。虽然在秦称看来，这事儿实在是很可笑。本来就是没名没分的姨太太和私生子，根本一开始就不该上所谓的族谱。这段时间，霍家的丑事多多少少都传了出去，成了整个京城上流圈子里茶余饭后的最佳笑料。连带着秦称都觉得丢了人，谁让他娶了霍昭林，被迫粘上了这狗屁倒灶的霍家呢？当然，能娶到霍昭林，这点牺牲秦二少觉得还是勉强能接受的。回到霍家大宅，霍昭仁也在这里。这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露过家门，也没去医院看过霍龙亨，今天倒是回来了，和刚从医院回来的霍龙亨撞了个正着。霍龙亨冷着脸，没有半点废话，直接宣布对他的处置。 之前给你的公司股份，明天我会安排律师去收回来，包括你名下的其他东西，该还的都还回来。你走吧，以后霍家跟你没有关系了。 霍昭仁用力握紧拳，他知道霍龙亨心狠，但没想到他会当真这样不留情面，真的什么都不给他了。 龙亨，昭仁他也是一时糊涂。 方敏丽想替儿子求情，被霍龙亨冷冷扫了一眼。 是继续留在这里，还是跟着他一起走？你自己选。 女人红着眼睛咬住唇，终究不敢再多说。不死心追来的宋桃哭哭啼啼的想要求霍龙亨原谅，霍武更是直接扑到霍龙亨身上哭喊着爸爸，被他身边的霍昭前用力一脚踢开。霍龙亨冷眼看着，连眉头都没多皱一下，以前他有多宠这个老来子，现在就觉得有多耻辱。宋桃尖叫着扑上去抱住儿子，而霍昭仁从始至终连余光都没有分给他们母子过。他对宋桃和这个便宜儿子并没有感情，从一开始就是错误，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。离开了霍家，他也不可能会和他们在一起。走出霍家大门前，霍昭仁的视线转向霍昭林，最后深深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秦称很不爽，这混账玩意儿到了这个地步，竟然还对他男人不死心。霍昭林不着痕迹地握了握秦称的手，安抚他。他并不在意霍昭仁怎么样，只是不想秦称浪费精力在无谓的人身上。霍龙亨收回了给霍昭仁和霍武的股份，以及他们三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。霍昭仁还好，还能有他妈和兄长背着霍龙亨接济，不至于饿死。宋桃母子俩被赶出霍家，就真的得喝西北风了。当然，这些都跟秦称没关系，他只是觉得霍龙亨这老头除了心狠，还真的特别能算计。 送出去的股权和钱财还能收回来，他这后手留的挺多啊。 没了外人，秦称便忍不住与霍昭林嘀咕这件事。 你之前没有仔细看股权转让书上的条件，他随时可以收回的。只要我们做了什么不如他意的事，那些他赠与家里人的东西也一样，在这方面他从来不会吃亏。 霍昭林完全不奇怪，不事事留一手小心提防着就不是霍龙亨了。可惜从前他妈妈太软弱可欺，外公留给他的东西几乎都被霍龙亨骗走了，在这方面根本完全不是他对手。 秦琛啧啧两声，暗想着霍家这么一家子奇葩，怎么偏偏就出了一个霍昭林？也幸好还有一个霍昭林，否则这霍家就当真是家门不幸了。很快到了过年的日子，原本每一年这个时候装也要装出全家和睦其乐融融的霍家，今年则实在有些愁云惨淡。少了三个人不说，霍龙亨还病歪歪的，这种情况下谁都不敢表现得太喜庆，连年夜饭都从简了。秦家也没人，秦毅带着几初夏去了国外度假，直接给家里所有佣人放了长假，秦琛想回去也回不去，于是在霍家住到年初二，实在受不了这时时刻刻乌云压顶的沉闷气氛，又没兴趣跟狐朋狗友出去胡闹，秦琛干脆跟霍昭林提起，说想去外面旅游， 就当是度蜜月，你之前不是说去的吗？ 秦琛其实一直惦记着要补上这个蜜月，但这段时间霍昭林一直很忙，公司产品升级到了关键时刻他走不开，加上之后霍龙亨又被家里的阿扎氏给气病了，他们就更没理由出去了。但现在是过年，霍龙亨的身体情况也稳定了，他们出去走走应该不过分吧。 你想去哪里？ 去你妈妈老家，你不是说那边很漂亮吗？你带我去啊。 秦琛有着自己的小算盘，两人世界蜜月游增进感情是必须的，他更想霍昭林对他多敞开一些心扉，真正与他心灵相通，与霍昭林一起去他妈妈的老家显然是个十分好的选择。霍昭林闻言有些失神，然后又勾起唇角笑了。 好， 说走就走，出行方式也是秦琛选的，坐火车。秦琛一脸兴致盎然， 就坐这个，我还从来没坐过呢。 霍昭林很无语，他想说其实他也没坐过，他们这样的巨富之家出门都有私人飞机，挤火车确实是个很新奇的体验。票是秦琛自己在网上订的，就在转天早上要转一趟车才能到他们要去的那座小镇。霍昭林没让秦琛拿太多行李，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就出了门。春节期间的火车站很热闹，人潮拥挤，喧嚣鼎沸，秦琛觉得挺新鲜，上车之后更是像好奇宝宝一样东张西望。霍昭林把他摁坐进座椅里，给他戴上耳机， 听歌吧，别摇头晃脑的跟没见过世面一样。 秦琛靠到霍昭林的肩膀上， 我其实很少出去玩，确实没见过世面。 霍昭林有些意外， 怎么会？ 真的，你知道我爸妈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们三兄妹都是跟着爷爷长大的，他哪有时间带我们出去玩啊，我哥那么严肃的人更不会想到出去玩这件事情，所以我真的没怎么去过外面。 霍昭林听得心里莫名的有些不舒服，虽然他家里一团糟，他爸也一言难尽，但至少他妈妈还陪他到了成年，从这方面来说他其实比秦琛还要幸运一些。秦琛这小小的抱怨听起来确实有些可怜了。 所以长大了才那么贪玩，成天跟人在外面瞎混。 头一次霍昭林数落起他的纨绔作风时语气里带了笑意，秦琛轻轻哼了一声， 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，就无聊消遣打发时间，怎么了？ 嗯，你比他们好。 好在哪儿？因为我不泡妞也不调戏良家妇男。 秦琛说着手指点了点霍昭林的胸口， 你这么介意这件事情，我会觉得你早就喜欢我了，一直在吃醋。 霍昭林没有再说，低头亲了亲他鼻子。秦琛眯起眼睛笑， 靠着他的肩膀轻轻哼起歌。为了赶火车，早上起得太早，在列车晃动中秦城很快睡着了。靠着霍昭林，他睡得很香，还做了个美梦。梦里霍昭林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他乐得找不着北，然后又笑醒了。这一觉竟然睡了有两个多小时，发现自己流了霍昭林一肩膀的口水，美梦成了泡影，秦城很尴尬。而霍昭林面不改色，端着书正看得认真，鼻梁上还架着一副无边框的眼镜，他只有工作和看书的时候会戴，戴上眼镜似乎连气质都变得不太一样，更斯文更儒雅，也更叫秦称移不开眼。秦称盯着霍昭林的侧脸看了一阵，口水不自觉地又滑了出来，他狼狈地抬手胡乱抹去，耳边响起一阵轻笑声。霍昭林递了张纸巾给他，拇指帮他拭去了嘴角亮晶晶的水渍。秦城很不好意思，脏不脏啊，霍昭林明明平时看着像是有洁癖的呀。 睡醒了， 秦城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，刻意掩饰脸上的羞赧。 你不困吗？超人啊你。 怕我也睡着了，你被人抱走卖了。 胡说什么呀。 秦城的脸更红了，视线飘忽，没好意思看霍昭林含笑的眼睛。车厢里忽然暗了下来，火车进了山洞里，没有经历过的秦城吓了一跳，下一刻便被身边的人拉进了怀里。炙热的吻落下，他顺从的迎合，两条柔软的舌相触，热情地纠缠在一起。在公共场合做这样的事情让秦城很兴奋，急促的呼吸声清晰可闻，抓着霍昭林衣服的手也在微微颤抖。当光亮重新回到车厢，焦灼在一起的双唇瞬间分开，霍昭林将秦城的脑袋扣在自己怀里，依旧抱着他没有松开手。秦城趴在他怀里舔着嘴唇轻喘着气，回味着刚才美妙愉悦的滋味。不多久车子又一次驶入黑暗的山洞里，这一回是秦城主动，他立刻抬头，几乎是撞到霍昭林的嘴唇上去，牙齿撞到一起，吃痛的闷哼出声，却谁都没有退开，难舍难分的深入缠吻。这一段山路过去有七八个相连的洞穴，他们便也像玩闹一般不停地交换一个又一个的亲吻，看着对方傻笑。名为爱情的东西悄无声息地开始生根发芽。